醒了书生的梦，树叶儿落，头顶上愁怨呢哝。城门外每天你名字，风雪之中咳嗽，依偎在他胸口，你要离开这紧闭如水伤口。手上龙白了头，山天下后天下黄金屋檐如玉白带忧愁。红砖墙老板楼琉璃瓦一看透却不开口，沉默中那晴天那里爱爱恨恨转眼成空。塔里城塔里城塔光屋塔中秀下后天下黄金屋檐如玉沽一杯酒。空城墙老板楼琉璃瓦写着债却不开口，带走那功名那往事那胡同恍然如梦一场空。窗棂的纸被思念一点着头，想起自卑微关的你的酒，游荡在荒城楼上为你漂流，刺破手结出个红豆，衣服上的褶皱容易爬上额头，你要离开这扇梦还是伤口，说好了一定回头。塔里春塔里秋塔人比黄花瘦等白了头，山天下后天下黄金屋檐如玉白带忧愁。城楼白楼琉璃瓦一看透却不开口，沉默中那晴天那里爱爱恨恨转眼成空。塔里城塔里城塔光屋塔中秀还藏依旧，山天下后天下黄金屋檐如玉沽一杯酒。写着债却不开口，带走那功名那往事那胡同恍然如梦一场空。